其实灸穴本身的疗效是非常好的，只是需要你持之以恒的去操作它，这样子。就像我们大家都有那种类似的经验哈，就看了一个什么什么钟丽巴人写的书，说什么按摩这里好，按摩那里好，那你按摩到第四天、第五天就开始松懈了，对不对？敲掌经好，敲2个月就再也不敲了，对不对？所以说这种事情就是跟自己懒惰作战的啊，这个层面比较重要一点。所以呢，我是觉得你要灸穴啊，要给自己一个比较军事化的自我规范，就是说我每灸半个钟头，我画一杠，我要挤满12个正字这样子。就是你必须要有这种觉悟才行，因为膏肓要灸到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疗效，需要600幢，就是一个艾草粒烧到你烫了拿掉叫一幢。那么我现在先从膏肓介绍起，好不好？丁宇轩啊，你画图行吗？画个人类的背给我。那个，膏肓穴啊，我们。肩胛骨，我们中国很古代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故事是说某某人病入膏肓，所以无药可医，对不对？那到了唐朝呢，就有一个药王孙思邈啊，就推翻这件事，他说病入膏肓无药可医，那我们就灸入膏肓啊。那这个膏肓啊，其实在我们如果用六经病来讲的话，膏肓穴是厥阴病的最底层，那所以这个穴道是非常值得把握的。有人肩胛骨长这样的吗？这又不是天使，你在画翅膀啊？好，那膏肓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穴啊，就是它平常是，如果我现在这样子站着啊，人的膏肓穴是被关起来的。就是膏肓穴在平常的时候是被人的肩胛骨遮住的一个穴，所以呢，如果你要灸膏肓的时候啊，被灸的那个人需要手抱膝盖或者是拉一个椅背，就是你坐在地上，然后扶着一个餐桌椅的椅背，这样子的时候膏肓穴才会开。那膏肓穴的取法呢，有2种取法。要看你是瘦子还是胖子啊，就是第一个取法呢，叫做四肋三肩，就是其实人的肩胛骨啊，盖住的肋骨啊，至少有6条了，只是呢，你通常摸得到，觉得就是你叫一个人把手举起来，然后你在他肋骨旁边摸他的肩胛骨啊，通常。摸得比较清楚的会有4条肋骨，就是肩胛骨这里。你们同学如果有熟的，就互相摸摸背吧啊。那如果有很瘦的同学，就请站起来乐捐一下你的躯体了啊。因为从瘦的人好取，你就让旁边人帮你摸一摸。那这个肩胛骨举起来啊，你摸的这个4个肋骨，4根肋骨就会有3个缝，对不对？那3个缝里面取中间的那个缝，通常那个膏肓穴，你如果摸对的话，你会觉得那个肋骨的缝好像有一个，真的有一点好像开开的一个三角地带的一个凹陷。然后你按下去，如果你摸取对了，那个凹陷的地方，你抠下去按下去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胸口中间有一种闷痛感，就胸口中间会有闷痛。四肋三肩的中间的第二肩，对。那这个是瘦子的话，就取这个四肋三肩法比较好取。那胖子的话呢，我看呐，连肋骨都摸不到了，不用，连肩胛骨都摸不到了，不要摸肋骨了，是不是？那胖子的话呢，就这样子取，就是刚刚不是教你取了这个第一椎吗？第一椎上面叫大椎，下面叫桃道，对不对？啊，这些都不太重要，反正就是。 一二三四五，先生，你看啊，第一锥下，第二锥下，第三锥下，第四锥下。那刚刚说的那个深柱穴啊，是在第三锥下嘛？那你摸到第四锥下，这个是四下，四锥下，这个点是五下，五锥下。那取法是这样子，四下到五下，第四锥下到第五锥下中间的这一坨胸椎哈，你旁开四个手指的位置，这样子也能够取到。所以你如果是肥人的话，你就很努力的摸索他的背脊骨，摸到第四椎下跟第五椎下之间，旁开四根手指头，然后叫他把手这样的伸开，然后按按看，看他会不会有胸口闷痛的感觉。会的话，那就是取到膏肓穴了。那膏肓穴呢？啊，我们刚刚不是有强迫推销同学那个艾草条嘛，对不对？啊，那这个艾草条上面那个外面那层包装纸要撕掉啊，小心点撕，因为它很脆弱，会掰断的。那你点起来以后，这个点起来以后，它那边熏啊，那你就可以，你们家有没有好用的小孩子啊？就是给他100块，叫他帮你揪40分钟，他会不会肯？比外面打工工时高啊！啊，就是还是小孩子很大牌，不会帮你用。那这个，如果你有可以帮你打工的小孩子，或者是有学中医的同道可以陪你练玉女心经啊，就是杨过跟小龙女这样的，我揪你的背，你揪我的背啊，这样也是可以的。这个德林，你那招我也想过。那个膏肓呢，孙思邈对他的评价是无所不治，其实这句话真的不是夸大之词。这个膏肓穴啊，如果你能够把艾草条点燃了啊，在这上面这样子晃着晃着啊，让那个热气进去。其实膏肓穴，因为膏肓穴平常是埋在肩胛骨底下的穴哦，所以你一旦它露出来，它很能吸那个艾草的火力。就是你知道，像手脚上面的穴道不吃火力的哦，就是你足三里啊，什么三阴交啊，什么阳陵泉啊，你火一大，它就穴道就关起来，就不让火进去了。就手脚穴啊，都要用小小火去骗那个穴道来开穴的，你大火揪不进去的。那躯干穴才能用大火灸。那这个膏肓哈，你就如果有人帮你的话，你就可以半个钟头左右两边都一起，就你点两只艾草条嘛，双火齐开啊，这样子。那如果你没有人帮你的话呢，其实说起来啊，自己灸也没有那么难啊。我们假设这是一根艾草条，那你呢先找个人帮你在背上取出膏肓穴，画个圈圈啊，就是你呢在旁边放一面镜子，然后呢比如说揪右边膏肓，假设这边是我如果坐上这桌子会垮吧，比如说这边是右边的膏肓，对不对？我要揪这边的膏肓，像你呢用这个，我现在手脚没有靠地，我不会比，就是你啊把这个左手肘哈，靠在这个弯曲的右腿上，用这个右腿硬把你的手推到后面来。其实如果你在地板上弄不会很难啦，这样你看这样子，然后呢你这只手呢抱住这边的肩膀，那这样子对着镜子这样子就好。那揪到那个艾草条很短的会烫手，就拿个镊子夹住啊。因为平常是这样的，你如果这只手这样用力你会很累，可是你有膝盖给它靠到你就不累了。跳高然后顺便练瑜伽是吧？所以不难搞的，自己在家左手半个钟头，右手半个钟头，就是那个艾草条的火力哈，差不多那个3分钟可以抵得上艾灸的一颗的火力。那3分钟算一撞，那你半个钟头就有10撞啦。 那当然你要左边半个钟头右边半个钟头啦，那你就挑一个什么类似还珠格格之类的东西对着电视做嘛，对吧？那这个这样子每一天你就左时撞右时撞，就是左半个钟头右半个钟头，持之以恒，高光呢就是不要把你烫到的程度，就是靠近可以但是不要烫到，就不要那个火让你觉得热。那这个膏肓哈，如果以有形的身体来讲的话，你膏肓灸了之后，你那个火力，如果有些人比较慢，有些人比较快，有些人一天就有感觉，有些人累积两三天，你的肚子你会听得到自己肚子在咕噜咕噜响。那孙思邈的说法就是你身体里面的湿痰死血寒气全部会被打下来，因为这是厥阴病的最底层。如果以能量的世界来讲，它是从厥阴往太阳在推，你知道，就是你身体里面所有那些淤住的不干净的东西哦，你灸得好的话，肚子响了之后啊，你第二天上厕所还蛮精彩的，就什么东西都拉出来，就是有痰拉痰，有血拉血，就身体淤住的东西会从里面，你的整个体腔会因为灸膏肓而把它推下来。然后呢寒气的话，通常你灸了之后，你会，如果你身体质是比较偏寒的话，那你可能会觉得灸了之后你肚子发冷腿发冷，就是寒气都被压下去了，那你再继续灸它就会慢慢散掉嘛。那有些人是灸了之后会发汗，有些人是灸了之后会隔气或者是呕吐都有可能。那这个身体里面不干净的东西，那条件就是如果你要把身体清干净的话，如果你灸膏肓灸了一个礼拜哦，已经用掉三根艾草条，一点动静都没有，说不定就是你身体很干净，那就算了，就是太平过日子就好了。但如果你身体里面是有寒气、有死血、有瘀痰的话，那你灸膏肓就很精彩，就是每天大便都可以欣赏到不同的景观，这个很过瘾的。就是我觉得你灸膏肓，你会觉，我如果你真的有病，能够灸出病来，把那个病打出来啊。你就会觉得灸膏肓实在是很值回票价，因为你吃药要不要吃几千块的药才能够打出那些东西，你这个东西艾草条挥一挥就打出来了啊，这就是所谓的无病不疗的膏肓灸。当然灸膏肓其实是有巅峰时期的啦，有些大穴哈，天气太冷不好灸，因为你在灸的时候身体太怕冷，对不对？比如说你冬天圣诞节你要灸关元，你露肚皮你肚子都紧张死了，你都不灸不进去啊，是不是？像中国人有一个东西叫做三伏贴，有听过吗？三伏贴你们现在有人玩过吗？有没有人？那他怎么弄？你是被贴在哪一个穴道上？ 腰后面。 就是最原始的三伏贴，就是在夏天那个三伏的日子贴在膏肓上的啊，就是这是一个，所以膏肓其实是夏天三伏的时候最有效。不过我们台湾因为直到现在都还不太冷，就是冷到你觉得脱衣服要发抖的时候，那就不能灸了嘛。但是现在这个季节你灸膏肓，我想还是会蛮有感觉的。那我想说这一个礼拜哈，你就去，有机会你就来试试看灸膏肓，那你看看能够打出多少东西。那如果是灸上火了的话，你就，其实灸上火有两路做法，一路是吃这个那个什么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其实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也不是正确，应该是桂枝去芍药加龙骨牡蛎救逆汤，就是那种有龙骨牡蛎的那个桂枝结构能够把火力收进来。那不然的话呢，让全身的元气能够沉下去的方法也可以，就是灸足三里，我等一下会教，灸了足三里，这个气元的热阳气我会往下沉，那这样就可以下火。因为有的时候你灸真的灸得很有效，火力很足的时候，会有一些多余的火力你身体不能吸收啊，变得好像眼睛干干的，然后头发容易掉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我之后再教你们一些收摊的方法就可以了。那当然那个吞一颗生鸡蛋黄也很有效。那灸膏肓呢，其实没有什么诀窍，就是掰开肩胛骨把它露出来，然后艾草伸到那个上方去晃一晃就可以了。 只是呢，你就我比较建议各位，就是每灸半个钟头，你就画一杠，因为半个钟头等于十壮嘛。那孙思邈的要求是要灸足600壮，那所以你要画12个正才能挤满。那这个600壮的工程是比较辛苦一点。可是我一直以为啊，人一旦开始灸膏肓，其实会蛮乐意灸下去的，因为你会很明显的觉得你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个是可以算天感觉的出来的。就是你今天灸了，明天啊就觉得，腰围好像有瘦呢，胸部好像有挺呢，就是那个是很明显的。不要一次太猛，就是要慢慢来，慢慢来。因为有一件，因为同学有的时候递来的单子啊，是那个关于减肥的。其实减肥我也有想到很多招，就是腰肥这一圈要怎么减，腿肥这一坨要怎么减，就是我一路拆，以后慢慢拆给你们看，水肥要怎么减，肉肥要怎么减。但是有一种肥啊，用药不太好减，就是内脏肥，你有听过吗？就美国有个女明星叫做果冻嘛 ，JLo 是吧？珍妮佛罗培兹是吧？那这个珍妮佛罗培兹有一次穿什么身材看起来很好的衣服，结果被那个八卦评论家说，其实她的身材好不是真好，因为她虽然外面的肌肉练得很好，但是她的内脏很肥。那内脏很肥的人老了之后，什么慢性疾病都很容易发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批评。所以人的肥其实很不健康的肥是内脏肥，不是表皮肥，而是这个里面太肥。那你要治内脏肥哦，吃药不如灸膏肓有效啦。灸膏肓比较能够从内脏里面把那些不要的那些油啊水啊打掉。那所以至少我们减肥的啊七路治法，对不对？今天先学一个内脏肥，灸膏肓。好，那这个大家就是能够体验的话，我觉得你如果灸了3-4次习惯之后，就会觉得很喜欢灸啊，因为会感觉还蛮明显的。只是因为灸膏肓火力比较大，就是之后有上火的情况你处理不来，你再问我，我再跟你讲怎么下火啊。然后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穴道是关元穴。这个人的身体的前面有许多的募穴，募穴是招募的招募，募兵买马的募，招募的募，就是身体前侧属阴嘛，可以把这个灸，可以把这个火收进某个脏某个腑的这个入口的穴叫募穴。那背上膀胱经有各种脏腑的疏穴，就好像烟囱一样，有很多的不要的废气可以从后面排出去。那这个募穴里头呢，我觉得最值得灸的啊，就是小肠的募穴关元穴。那么关元怎么取呢？就是人啊，如果这是下半身的话，人的下半身的性器官上面，你应该可以摸到一个骨头，叫做耻骨，对不对？然后上面是肚脐啊，就是你先摸到那个你的性器官上面那个横的耻骨，从耻骨的上缘到肚脐这个距离呢，你把它等分成5份，等分成5份，然后呢，取离耻骨是2，而离肚脐是3的那个距离，这里是关元。这个关元这个穴道啊，其实也是有灸疗的高峰期。关元这个穴道是以中国人历法来讲，是接近立秋的那个前后是最有效，灸关元得到的好处最大。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呢天气太冷，穴道不开，你根本灸不进去，你一脱衣服你就在怕冷的时候灸不进去的。可是天气太热，人的气往外的时候也灸不进去，那你必须要选一个时间是天气还暖，穴道还开，可是你的元气已经开始往内收的时候，那就是立秋那段时间。 那那个时候你的元气已经开始因为秋冬季节来临往里面收敛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把那个艾草的火力带进去。那这个时候，那立秋是什么时候呢？是差不多我们平常在父亲节前后。所以呢，每当你每一年你要记得啊，我现在给你一个催眠指令，到了明年的父亲节前两个礼拜呢，当你要想哎呀，这今年父亲节要买什么礼物来孝敬爸爸的时候，你就要想起来交官员就是最好的孝顺就让自己健康就对爸爸最好的孝顺，人活自私一点吧所以你就记得就是差不多父亲节前后那个15天、最有效。可是因为我们台湾天气热，这个气温就是你如果掀肚皮你还不会觉得冷到的日子其实都还可以揪了啊。那么官员呢，这个女人就官员，我就官员你们取要取准一点，因为它是离肚脐比较远而离耻骨比较近的。那如果是在它上面一个隔壁穴叫做石门穴，那石门穴哦，如果你那个针或者灸的刺激太强的话，女人会不孕。所以如果所以一般来讲哦，中医就会说啊，女人就不要灸关元，就灸三阴交就好了。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不公平，因为关元比较能够吃艾草的能量，三阴交没有那么会吃。所以同样是胃，为什么男人就要吃饱，女人就吃不饱？所以你就稍微注意一下，不要灸得太高，不要变成灸石门这样好。而且就算灸石门也不是那么要紧，因为石门需要比较强的刺激才会造成绝孕。而且我们现在台湾对不对，生育率是全世界第一低，对不对？你根本不用在意石门的问题了。我觉得台湾这种生育率全世界第一低，我不知道，虽然以中医来讲说什么台湾女人啊什么体质虚寒啊什么的，但其实我不太从这角度看。我觉得会弄到是全世界生育率第一低哈，其实代表我们这地方的人的我值已经大到另外的世界的人不敢来投胎了因为人家小孩子的灵魂如果真的要来，你怎么样也会生得出来的。这个官员哈，它的好处是这样子，就是你上面你躺在沙发上面啊，这个艾草的火就这样子。同学啊，其实灸艾草啊或者是吃补药都会有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人吃了补药以后啊，身体就会要进行重整，然后人就会想睡觉。所以灸官员非常容易灸到一半你忽然啪就睡着，然后火就烧上去所以你要稍微小心一点。那官员我建议各位同学啊，一开始的时候火离远一点点，不用太近，就是北风跟太阳的故事嘛，你一下子把它烫到它穴道就关起来了，所以你离远一点点。我从前的学生呢，到后来常常讲一句话，说关元这个穴啊，好像是悬浮在肚皮之外的某个高空，因为你靠近了它没有感觉，揪高一点反而有感觉。那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关元啊，如果那个距离拿捏的好啊，微微热微微热，通常在第一次到第三次之间，如果你有一次第一刚开始可能要花一个钟头左右，以后就快了，你会慢慢觉，你会差不多一个钟头里面会觉得说，哎，我明明揪的是这个肚子，可是我热的是后腰。就是官员有一条密道是直接通到背后的命门的，所以揪了官员就会补到命门火。那命门火一旺啊，什么问题都会好。那最好的就是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就是官员是挡各种肿瘤病最强的穴。就是你如果身上有肿瘤或怎么样，你揪了官员把命门火补旺了啊，我觉得人的免疫机能，如果一个中医非常糊非常暧昧的角度来说的话，免疫机能就是要认识这个东西是你跟你是不同类的东西，就会把它灭掉嘛，对不对？所以人刚怀孕的时候也会产生免疫反应啊，因为他发现小孩是跟他不同类的。那这个可是呢，如果你的身体啊，本身阳气不够，体质虚冷，那你人是冷的，你的癌细胞也是冷的，那这样叫什么？ 飞雪连天射白鹿，飞黑人半夜抓乌鸦。就是你的免疫机能没办法认出那个东西是敌人。可是如果你能够灸关元，灸到你的阳气通畅了，你的免疫系统自然就很容易发现这一颗癌细胞是坏东西，就是打了光它就无所遁形了，那就会很容易的把它消灭掉。所以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个灸关元补命门火还是蛮重要的。那么灸关元呢，如果你想要把它的药效加成的话，两件事，就是因为补命门火的时候啊，你点这个火对不对，你最好给它一些可以烧的东西。那命门火是要烧什么东西？烧胆固醇。因为命门火的作用，我们中医讲的什么什么水气转上来，如果从西医来讲的话，就是把你体内的胆固醇转化成类固醇，那转化成类固醇之后可以让你全身消炎，全身消炎你全身就可以用很久，就长命，你知道。所以灸命门火，它你的肾上腺的活力会增加的时候，你一定要补充很多的胆固醇，让它有类固醇可以制造，这才能够把那个能量固定成你身体需要的元素。所以呢，灸关元你要多吃肥猪肉，如果你是吃得很素的人，你至少多吃点什么核桃腰果之类的东西。好，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能够把命门火点得更旺的话方法，就是你去中药行啊，买一包生硫磺，硫磺啊，就温泉里面那个黄黄的东西，那个硫磺，买一包生硫磺，你每一餐吃饭的时候啊，第一口饭吃之前，你挖差不多0.5公克的硫磺放在嘴巴里面，用一口饭嚼嚼吞下去。硫磺倒是没什么，这样子吞倒是没什么毒啊，硫磺毒是烧起来的烟有毒啊，这样吃没有毒，只是你全身都会是温泉味就是了。对不起，放的屁是那个地狱等级的屁啊，就是那不要吃太多，吃少一点，就反吃少一点，他就说啊，你昨天去泡温泉啊，啊，我没有泡温泉，我吃温泉啊。所以呢，多补充胆固醇，然后吃一点硫磺，就可以把灸关元的效果再加强啊。就是夏秋之交这段时间，直到现在，我们台湾都还是灸关元的好时间。好，这样子。那个再来呢，就是足三里啊。足三里呢，我比较需要讲的就是，如果你是曾经学过针灸的人，我就要给你一个定证，就是真正的足三里呢，其实是在比一般针灸书说的足三里在更靠中间的地方。就是足三里是我们摸我们这个脚背的这个骨头啊，摸上来到了骨头的比较接近末端的时候，你知道骨头都会变得宽一点点，对不对？那骨头要变宽的那个地方是足三里。那么一般的中医书啊，会叫你取这个骨头变宽的地方在外开一点点的地方。那你真的要有效，你不要外开，你直接就压在这个紧贴的这个胫骨上面这个缝，就紧贴着这个骨头边灸比较有效。这就是有研究的，就是你用那个针灸的那个针法哦，如果你刺的是外开一点点的那个足三里，有些人反而免疫力会降低，不是增强。这个因为现在的经络其实是靠那个电子的那个电流的那个血检仪检定出来的，可是最近才又发现说，你用电流的东西会去测经络，经络全部会歪掉，就是经络会受这个电磁的东西影响。所以呢，紧贴着这个胫骨边边的这个胫骨有一点转出来的地方，那足三里是一个很挑食的穴，就是大火是灸不进去的。所以可是足三里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它可以把全身的热气降下来，这个东西中医叫气结，气的大结。那气降下来，你知道武侠小说说什么气沉丹田，对不对？气降下来对身体是很好的，又下火又补身。那另外就是足三里是直接来说提升免疫力最强的穴。那个如果一个人免疫功能低落的话啊，他灸足三里每天 左右，因为你竹山里自己就揪得到嘛，对不对？你就两根艾草条点了，左右开弓啊，就这样子在这边晃晃晃就可以了。啊，对，对不起，对不起，竹山里我刚刚要修正一下，对不起。其实你两个艾草条左右开弓效率不会很高，竹山里啊，因为是小火揪比较有效，就是你用那个艾草条烧得正旺的时候揪，对不对？就好像只觉得烫，没什么 feel。那可是你在竹山里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啊，你要把它当作是附赠的效果，就是你如果揪官员或者是揪高荒啊，你那个艾草条烧到最后会烧到只剩下最后一段烟屁股。那个烟屁股的地方火太小，你会觉得揪高荒没 feel， 揪官员没 feel， 那你揪竹山里就刚刚好。所以你就揪高荒或者揪官员的那个艾草条，揪到只剩最后一点点那的时候，你拿镊子夹住，然后拿来揪竹山里，这样效果就很好。小小火揪竹山里，大家就会感觉到这个热气沿着这个脚的这个背脚背一直下去到这个绑脚背绑鞋带的地方，那这样效果就很好了。那竹山里是免疫力过强，那个我们是揪高荒厥阴病，厥阴病那个免疫力过强算厥阴病，但真正要治的话其实是用厥阴病厥阴篇里面那个药方比较有效。像免疫力过强的，我觉得用通方来讲的话，不是乌梅丸就是麻黄生麻汤，这个宋本的麻黄生麻汤，你知道麻黄生麻汤的主症很好抓，上面热下面冷，好，结束。这人多不多？满街都有。胃口很好，可是消化功能不怎么好，这也是上面热下面冷嘛。好像大家对这比较有兴趣，我下次抄一个麻黄生麻汤给你，好，反正先喝着嘛，一个月以后跟我来讲讲有没有效。那竹山里呢，在这个医学历史上面啊，最有名的就是长寿了。这个说是什么，他们的调查啊，就是日本有一个长寿村，就那里的人动不动活到150-160岁啊，那他们就是揪竹山里，只是他们的揪法比较蛮啊，就是用一个小小粒艾草就烧一个洞，然后让那个洞一直化脓，就是用化脓的那个发炎的热度代替艾草的。那我想我们不用那么猛啊，我们就每一次揪别的地方，每一根艾草条揪到烟屁股的地方的时候，你就拿来揪竹山里啊。那这个，我想全身要清干净，用膏肓，就是这让身体的阳气旺盛。其实官员你不要说春夏不能揪啊，比如说你如果一个人是夏天很容易中暑那种气虚的不得了的人，你揪官员会好哦。还有就是我刚刚讲葛根只讲到这个后颈不舒服，如果你整个背都不舒服啊，你揪官员揪到你后腰发暖，那你这个背上的这个气通了，那你整个背都会舒服起来。好，就能够医的东西很多，你们其实可以相关的文献其实你可以自己随便 Google 一下，反正各家有各家讲法。那这三个穴道如果你能够持之以恒的做下去的话，那我想对身体的健康还是帮助非常大的。好，就是膏肓，我想你的感觉会在一个礼拜里面就感觉得到那个变化，是很戏剧化的。那么官员的话，据说吧，就是男人揪官员这个床上功夫会变好的啊，就是那是一个不是很文雅的江湖传说了啊，就说什么有一个强盗啊，因为揪官员啊，一个晚上可以强奸10个女人啊，什么啊，就之类的啊，听听就算了。那竹山里的话呢，就是你想啊，人活多久啊，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但通常有揪竹山里就揪一多揪一次啊，你就多走三里路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寿命延长一滴滴啊。这个基本上都是很好的穴道啊，而且副作用不大的。那只是记得竹山里不要揪得太偏外面啊，尽量靠中间用小火，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下礼拜二啊再继续上课。好。